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任安乐怔了怔，眼底有莫名的柔软，突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那你呢？再过一个月，就是你19岁生辰。你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哪一日？ 姑祖母出现在九华山的时候，那一天我便知道韩家总有还债的一日。天下皆崇佛道，韩家想必记得一句话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 任安乐话音落定，石亭外轻轻的咳嗽声传来，两人不动声色地朝不远处的假山后瞥了瞥，那里浅红的裙摆露出一角。帝承恩今日入慈安殿请安送礼时，穿的正是一套浅红宫装长裙。只是这个距离，不懂武功的帝承恩最多只能看到两人的神情，听不见到底说了什么。洛明熙挑了挑眉：“ 你在等他？”“ 不是啊，别伤我心，他哪值得我等？我分明是在和你叙旧。” 任安乐像是一点都不在意帝承恩的出现，对着洛明熙依旧一副坦荡熟悉的样子。他拖着下巴漫不经心问：“ 明熙，那你猜猜假山后的那位这辈子最不能磨灭的记忆是什么？”“ 应该是他被囚禁在泰山10年后回京入东宫的那一日吧。那一日的帝承恩，端丽的容颜上满是喜悦，也曾惊艳了满城的贵女世子。”“ 不是。” 任安乐摇头，缓缓朝后一靠，让自己陷在舒适的大肠里，透过淡淡的雾气，目光悠长。“ 10年前，你在街头遇到他，把他带回地府的那一日，才是帝承恩永生难忘的日子。” 洛明熙怔了怔，竟开始认真回忆那一日的光景来。10年前，帝家满门被诛，韩烨篡改圣旨，将帝子元送往泰山。父亲知道子元这一去定再难逃出皇家桎梏，便令他尽快寻一模样相似的女童代替。那些时日，子元大病，遣送的御史怕帝家孤女出事惹上麻烦，便允了推迟半月。他是在一次出行时偶然遇到的帝承恩，亦或是命中注定。那日子元高烧未退，他带着子元跑遍了帝北城的医馆，大夫只说寒气入心，悲痛过度伤了体脉，回天乏术。他听了只觉得遍体生寒，样样的回到侯府，哪知马车却在半路上被拦住了。洛明熙不耐烦地掀开布帘，一眼便望见了一身褴褛、奄奄一息、死命揪住车夫乞讨的帝承恩。“ 怎么回事？”“ 星星好，星星好吧。” 那女童的模样眉眼笑似紫媛，但才7、8岁的女童眼底的圆滑讨好，竟然连成年人都难以企及。这是一个被生活磨砺的只剩下求生本能的孩子，一个濒死的乞儿，对当时的洛明熙而言，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帝承恩要活下去，要活得比谁都好，要活到人上人的地位，就必须永远保住帝子元的身份，用余生岁月无穷无尽的桎梏和永远抛弃自己的身份来换一条命。帝承恩没有半分犹疑，无需威逼，无需利诱，甚至在帝承恩被带回府后，洛明熙也只见过他一次，交代过一次后便再也没见过他。从始至终，这只是一场交易，但是帝承恩触到了子元的底线。“ 你说的不错，他这一生最难忘的恐怕便是那一日了，生或死，一念之间。” 永远比富贵权力来得重要。只可惜，那个曾经在街头苦苦乞讨的女童，忘记了。 骆明熙望着任安乐，笑了笑，眼底隐有温情。不远处的假山后，帝承恩皱着眉望着石亭中畅谈的二人，心底生出古怪的感觉来。自从上次求见被拒后，他一直不敢靠近骆明熙，生怕骆明熙对太子说出自己的底细。但后来却想通了，若他的身份被揭穿，一同倒霉的还有骆家，骆明熙不仅不会拆穿他，反而会保住他才对。 任安乐是靖南的女土匪，骆家管辖靖南治安，两人分明应该是死对头才是，怎么看上去像是很熟悉一般？而且像骆明熙这样清冷的脾性，怎么会对太子未来的侧妃如此温煦，甚至毫不忌讳的亲近？骆明熙的神情态度好像和十年前对着马车里半躺的女童时一模一样。 瞬间，帝承恩便回忆起了那一日，因为对于帝承恩而言，这一生最深刻的记忆便是骆明熙掀开马车布帘的那一瞬，他一念之间成就了自己余生的命运，无关感恩，无关仇恨，只是那一刻介乎生死际遇，所以记得格外牢固，时时刻刻印在心间。 可当年的女童是骆明熙照料长大的帝家小姐，如今她面前的女子只是任安乐。任安乐，任安乐，任安乐。 帝承恩脸色骤白，倒退两步，眼底露出难以置信的荒谬和震惊。安乐寨寨主年仅18，谋略盖世，威震晋南，若是当年那场伤寒没有要了帝家小姐的命，帝子元如今正好18，他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，一个土匪头子怎么能有勇气以区区30000水军向皇室求取当今太子？一个出身粗鄙的人怎么能在一年之内得尽民心，成为一品上将军？一个毫无干系的女子怎么能让太子对她与众不同，放在心尖上宠？除非，她从来不只是任安乐。连舌尖卷过这个名字都觉得恐惧，帝承恩整个人止不住地颤抖。他努力按下心神，却再也不敢抬眼朝石亭中谈笑风生的女子看去。心雨见他满身冷汗，拉了拉他的衣袖，却被帝承恩猛地躲开。他转过头，神情惊恐，如同海中飘荡的浮木一般，顿了片刻，仓皇地朝秋水阁的方向跑去。心雨抬手朝石亭内望了一眼，微一颔首，才跟着跑走。亭内，骆明熙望着任安乐，皱了皱眉。 他恐怕觉得不妥了。 但是他没有证据。你觉得他会去嘉宁帝和太后面前嚷嚷，我是冒牌的帝家小姐，我怀疑真正的帝子元是任安乐？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一旦说出口，第一个死的就会是他。 那你把他引到御花园来，让他知道真相做什么？ 吓唬他呀，让他白天心惶惶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拿把剑去报复人太失身份了。哎，我是个弱女子，所以只能吓唬吓唬他了。 骆明熙罕见地露出信你才有鬼的神色，说道： 后日就是太后寿宴，你做好决定了？ 嗯。 还有什么是我能做的？ 任安乐正好行到石亭边，停住脚步，转过头。 不用了，该做的你都已经做完了，寿宴之前还有些人要见，我会带着归西，不用派人跟着我。 你要见的第一个人是帝承恩，刚才已经见完了。第二个 是谁。 明熙，这么了解我，你猜。 话音落下，任安乐转身踏下石阶，身影消失在小径深处。石亭内，骆明熙捧着已经变凉的茶盅，目光深沉而悠远。 子渊，你说错了。如今这世上，早已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你。 这一日晚，任安乐裹着安乐寨老大娘托人送进京的厚棉袄，躺在回廊下的软椅上数星星。院琴破天荒摆了张桌子在一旁，提着细毫作画。他坐得笔直，认真地将任安乐懒散的模样勾勒出来。院书在一旁百无聊赖地嗑瓜子，不时朝上空扔几粒。只见一只手极快出现，接住瓜子仁，然后房顶上稀稀疏疏的声音随之响起。任安乐觉得这两人相处得很是和谐。院书这姑娘完全把当年在安乐寨驯养猎犬的功夫拿了十成十出了。脚步声陡然在院外响起，稳健不破。众人抬手看见回廊上走来的男子，皆露出了然之意。院书更是夸张，直接扑了上去。 长青，你可算回来了。 长青眼角的余光瞥见一团莽雾直冲冲撞来，板着脸还没有来得及躲，就见院书以一种僵硬的姿态凝固在离他三尺远的地方。回廊上有瞬间的沉默，然后陡然响起院书不甘的嚎叫声。 归西，放开我。 众人沉默地看着归西提着院书的领子往上一跃，回到了屋顶上，然后就没声音了。整个过程快得甚至不足一息。三人齐齐抬头望了屋顶半晌，见不起一点波澜，面面相觑。能让院书乖乖听话，看来这兄弟不可貌相啊。任安乐笑了笑，起身用桌上的笔在画纸上写了几行字，然后撕下揉成一团朝屋顶上抛去。 时间刚刚好，替我跑一趟。 任安乐揉了揉发僵的脖梗，朝走近的长青问， 如何了？ 小姐，这几个月我在西北暗伐，当年青南城的将士大多战死沙场，没留下什么人。我按小姐的吩咐去寻了忠义侯的副将张坚，半个月前才得了一点消息，但是仍迟了一步。我赶到的时候，张坚已经被人带走，我摸着线索追了十天，在回京城的路上截下了他们，现在那人就在府里，小姐可要见见。 可伤了押送张老将军的护卫。 那些护卫出手只求自保，我便没有下重手。 小姐，这些人应不是太后派去的。 把他带上来。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